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啊， 你好。 嗱，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67%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啊，其实嚟紧咧都应该会系一个热嘅天气啊。咁啊，预计咧就系听日咧都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最低气温咧会系约莫28度嘅，而日间咧系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会系达到33度，新界区咧就再高多1-2度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呢个炎热嘅天气啦。嗱，林志恩啊，本来咧其实我哋有关于垃圾征费咧，应该会喺今年年底实施啦。呢个就系过往以嚟咧政府一路嘅说法啦。咁但系接连两日咧都有传媒咧，佢哋系引述消息咧，就话咧垃圾征费就会系押后多一季，要去到出年咧4月1日先至实施。嗱，咁当然我哋都有向环境局啊同埋相关嘅部门咧系查询过嘅。咁不过佢哋就话咧，即系今日咧都冇啲乜嘢嘅新补充，但系都可以留意嘅就系下个星期五啊嘅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咧，其中有一个嘅讨论嘅议程咧，就系讨论翻垃圾嘅征费嘅。咁但系暂时我哋都未见到立法会嘅文件啦，所以都未知道咧个大概个详情系点样。 嗯，系啊，咁关于垃圾征费，即系其中一个持份者，咁当然系环保团体啦。咁即系对于推迟一季咧，其实佢哋都有即系唔少环保团体系表示，即系都有啲失望啦。咁佢哋都有啲估计嘅，就系话会唔会咧？因为去年咧，其实政府咧就住嗰个指定垃圾袋咧就招标啦，咁但系就唔成功，咁可能咧要重新招标就拖延咗一啲时间啊。咁虽然咧就话即系政府其实睇翻环保处嗰个回复咧，其实就差唔多已经完成咗个最后审批阶段啦。咁8月啦，大概会即系决定嗰个中标者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咧，嗰啲垃圾胶袋要进行一啲即系生产啊、采购物料咧，其实都要时间嘅。咁有环团就估计咧，其实去到可能今年12月先会有制成品啦。咁但系12月大家都知道年尾会有假期啦，又可能会影响到运送。咁所以咧就年底咧就未必有办法咧就如期去推行个征费。咁另一样嗰个即系除咗垃圾胶袋之外咧，另一样就系嗰个宣传啦。咁有一啲环团咧，亦都话即系会唔会系即系呢几个月咧，其实即系政府宣传咧就唔系好够。咁所以有啲咧市民都未必知道咧，其实垃圾征费系咩一回事啦。咁所以就即系可能咧就要即系延迟实施啦。 亦都有报章咧引述消息啦，就话咧如果政府系赶喺出年1月1日或者再早啲时间咧去实施垃圾征费咧，除咗系担心到宣传教育系咪足够，会唔会引起混乱啦？仲有另一个考虑咧，就系因为出年嘅农历新年啊，就系1月底啊，咁担心咧屋苑啦、屋村嘅管理人手不足啦，会造成混乱，因此咧就系决定延后一季嘅。嗱，咁啊，当然啦，呢啲都系各方嘅消息去到报道啦，咁似乎都可能要等翻 咧，究竟下个星期政府会向立法会嘅环境事务委员会会唔会有一啲最新嘅交代啦？不过林智恩又无独有偶，今日咧就有一个嘅团体就系、是、香港环境卫生业界大联盟啊，佢联盟入边咧就包含咗咧好几个同清洁服务相关嘅商会啦，或者系工会啦，咁佢哋咧就喺好几份嘅报章咧登咗一个全版广告，都好大嘅噃。咁佢主要咧就系认为个实施日期咧应该系要推迟，就最快唔应该咧系早过2024年嘅4月1日嘅。嗱，咁究竟点解佢哋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建议咧？如果我哋睇翻嗰个嘅广告啦，咁佢其实最簡單嚟講咧，就係話政府咧就仲係喺度籌備緊成個州收費嘅政策，都未向公眾咧提供具體嘅操作嘅宣傳同埋教育。咁大家咧都係茫無頭緒，就唔知點算好嘅。咁所以如果咧喺2023年底啊，即係今年年底啊，堅持就要開始實施咧，恐怕咧大家都未能夠配合，引發亂局。同埋佢哋都舉咗四點嘅理據啦，包括咗咧就係話時機唔啱啦，就好似头先亦都有引述过一啲消息嘅，会唔会系因为12月嘅时候有圣诞，又有新年元旦，跟住又有农历年，咁不嬲咧，呢啲都系垃圾比较多嘅旺季嚟噶。咁会唔会系影响到个人手已经系不足咧？吓，百上加斤咧。第二就系佢哋都话啦，即系而家各業界咧各個公司普遍都係有人手不足嘅，而通常咧就係農曆年假期咧，清潔工人咧都會按傳統咧係放假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嘅人手咧係更加不足，亦都係比較難去揾到人手咧去配合垃圾收費嘅工作啦。咁第三咧就係講緊頭先都有講過，就係話宣傳未做啦，而第四咧就係話預算未有，即係佢哋咧由於未知道啊，到底實際實施垃圾徵費係幾？所以都未能够咧同啲业主立案法团啊，或者系物管公司啊，去倾咧新嘅合约水平。佢又举咗呢几点嘅理据。 系咁啊，除咗头先我哋提嘅环团啦，同埋环境卫生业界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啲议员咧，即系就住今次即系有机会垃圾征费延期，都发表咗啲意见嘅。咁譬如咧，就系即系有啲议员就关注啦。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啊，一啲胶袋啊、公众教育嘅问题之外咧，其实有一啲地方要去实施垃圾征费都系相对地困难。譬如就係三毛大廈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個衞生情況比較差啦，咁劏房户啊嘅一啲天台啊、後樓梯啊，即係呢一啲嘅垃圾問題啊，即係點樣去處理呢？就算居民要支持徵費都好啦，佢哋點樣去做一啲分類工作啦？咁呢一個另一個問題啦。另一樣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即係都市固體廢物有好多都係廚餘啦。咁究竟即係廚餘回收又點樣去配合垃圾徵費呢？因為而家咧政府個廚餘回收桶咧，其實喺個別屋苑咧都係一個試驗嘅階段啦。咁其實有一啲地方就成功，有啲唔成功嘅。譬如有一啲居民都聽佢哋講，就話即係有啲即係廚餘桶可能有味道啊，即係裝滿咗又未及時更換到。咁其實呢啲咧，即係除咗涉及居民配合之外咧，都係一個物管嘅問題嚟嘅，即係嗰個管理公司點樣去處理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有議員咧就擔心啦，即係其實呢啲咧，究竟我哋準備好未咧？咁如果即係4月1日咧都仲未準備好咧，咁其實即係有延遲，咁就非常之唔理想。 不過都要留意下林智恩，其實立法會咧喺2021年嘅8月咧就三讀通過咗垃圾徵費嘅相關嘅條例草案啦。咁嗰陣時就話政府話預計咧要有18個月嘅準備期，目標咧就係今年年底落實。咁雖然你頭先都提過啦，就係關於專用垃圾袋嘅招標問題咧，由於咧當初嘅規定啊，咁所以就導致到流標，佢哋又要再去出個標啦。不過我哋睇翻啦，環境局長咧，謝展環咧，佢喺今年年初咧去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咧，佢都有講過嘅，就話即係有信心咧，係可以如期實施垃圾徵費。 嗯，係啊，咁所以即係頭先提到啦，亦都有啲環團就話啦，即係其實係咪政府應該盡快要去即係公布嗰個實施嘅時間咧？譬如如果今次真係鐵定4月1日啦，就應該要有決心去公布啦，因為如果 你越冇一个日子咧，其实市民就更加难有动力去准备呢一个新嘅安排，同埋去逐步适应呢一个改变啊。咁所以都希望咧，即系当局如果系真系有个日子嘅话咧，就尽快开诚布公咧，就铁定四月一号咧就正式实施收费咧，就唔应该再拖啦。 嗱，其实用者自付啦，垃圾征费咧系成个香港嘅减费蓝图咧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嘅。咁啊，亦都可以话咧系环环紧扣嘅。咁如果垃圾征费未能够实施嘅时候，咁对于我哋成个嘅减费咧，亦都可能会有影响嘅。咁究竟大家点睇今次嘅呢个情况咧？嗱，电话号码1872311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意见同睇法嘅。咁当然啦，我谂其实都要去考虑翻咧，就系清洁业界啊，佢哋今日登咗全版广告，到底个理据系啲乜嘢？点解佢哋觉得应该要褪到去出年嘅四月一号，即系应该系话不应早于2024年嘅四月一号先至好实施垃圾征费咧？1872311打嚟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香港环境卫生业界大联盟嘅干事邱培林嘅。邱培林你好。 你好，主持好，各位好。 邱培林啊，其实我哋头先都有大概咧系简介过你哋嗰个嘅全版广告啦。咁不过咧，其实首先都想问翻啊，大家都知道咧个垃圾征费咧原本就应该系今年年底咧实施嘅。其实业界唔系本身应该系做紧一啲准备功夫嘅咧？譬如就系、是、你哋提到第一点啦，就系话讲到时机唔啱啦。咁但系如果一早都知道今年要年底实施，嘅时候，咁点解而家先至会提出一个意见，就系话十二月唔系一个推行嘅好日子啦？ 其实问题发生咗而家，我哋嘅街服务业界嘅阶层咧，个劳工嘅短缺量咧，即系非常之犀利嘅。咁而家我哋每日平均净系正常嘅操作日，唔计红色假期嘅话，我哋每日都争紧十几万人去做清洁界嘅服务。咁加上如果政府喺十二月一号开始嗰阵时，将近有聖誕嘅節日啦、年假啦、好多大假啦，同埋嗰陣時嘅銷售量咧係咁多個月份嘅最犀利嘅。咁換句話講，我哋咁嘅垃圾經驗，即係收垃圾嘅經驗話，每一年嘅十月至到二月個垃圾量咧係會最驚人同埋最多嘅。但係如果喺最多個時間再加一個咁嘅數據式嘅管理模式俾清潔界咯，我相信我哋清潔界嘅負荷咧會比較辛苦，因為個問題比較多咗垃圾量，同埋人手又唔足。同埋年假又多，咁啲同事嗰段時間都好多清潔員工，因為我哋比較中國人嘅觀念重，佢哋喺嗰段時間請假嘅年假嘅日期咧，比一般會長，甚至乎一個女工可能請十日。咁問心講，而家我都爭緊十幾萬嘅清潔界員工，再喺嗰個年假再加多20% 嘅假期咯，嗰啲人走落，咁我諗我相信我哋個操作會比較難少少。 我想釐清一樣嘢，你頭先話爭緊十幾萬個員工。 是啊，我哋清洁界而家其实每日都唔够人做嘢噶。 系，你哋个数据系几时推算出嚟嘅？同埋都想了解翻啦，你哋系几时发觉有个人手上嘅问题嘅咧？系唔系近期有一个好突然嘅变化喺度咧？喺个人手供应上面？ 其实喺我哋服务业界咧，不嬲人手都唔够噶啦。咁基于之前啊，有 Covid 啊之类嘅咧，咁我哋已经做咗好多消毒啊嘢，嗰时候人手都。相對唔夠，加上而家恢復翻個服務市個市場，根本好多嘅商業大廈以前可能有啲個別，好似機場有啲未必開，有啲地方又未必開，咁啲人流仲可以勉強行到。但係而家個市道全部恢復翻，飲食業又恢復翻，根本大家都係增緊香港嘅基本嘅基層人手。咁相信大家啲基層人手，我哋講緊而家我哋政府講緊輸入外勞，嗱由酒店業、飲食業、運輸業。咁其他各個部門都揾緊人，而家我哋服務業，我頭先講緊個數係根本係我都唔敢評估咁高啊，因為應該係最基本個數嚟嘅，因為我哋不嬲喺咁多個月都係唔夠人做嘢嘅。 嗱，我见到咧，你哋个全版广告咧，其实就建议咗一个新嘅即系实施日期，就不应该早于2024年4月1号。想问一下你点样定出呢个日期，同埋其实你哋有冇信心？因为你头先讲到咧个人手短缺情况咁严重，有冇信心其实下年4月1号就可以准备好够人可以配合到？ 啊，主持，其實我哋都好支持呢個計劃嘅。呢個污者自付計劃咧，我哋喺四年前應該都係應該我哋香港市民即係希望可以做到零堆填嘅狀態之下，我哋真係好支持呢個行，即係呢個動作嘅。希望將我哋嘅所有嘅日常嘅陋習啊、教育啊，再培養好啲。咁點解我哋希望盡可能推到四休咧？因為四月一號後好多嘅假期嘅員工都開始回流翻嚟市場度做啦。咁同埋嗰陣時個新合約咧，因為喺呢段時間咧有啲比較怪嘅，因為喺服務業界嘅新合約咧，好多時咧都係11月、1月或者係呢兩個月裏面轉合約嘅人多。大家都知一個新合約一轉人，咁即係換過一班新嘅清潔嘅同事。當你換清潔同事嗰陣時，佢個流失量一定會有相對嘅現象個數據出嚟。咁呢段時間本身嗰間清潔公司佢接一個新場。佢本身都已經好混亂啦，你再俾喺呢個時候再推行呢個廢物徵費嚟講，對佢根本就加重佢壓力，何況根本做得可能根本人手都根本唔夠足夠，咁點會做得好嘅數據出嚟呢？因為而家我哋就算政府俾我哋六個月嘅磨合期，大家都希望用一個數據好嘅管理模式去整廢物徵費，大家行得最好啫嘛。 嗯，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你哋喺个全版广告入边有提出咧，就系、是、话个预算系未有啊，因为咧你哋去同啲物管公司或者业主啦、案发团签合约嘅时候咧，亦都需要因应个垃圾收费咧而要重新预定预算嗰个财政开支啦。咁我想问，其实你哋一般咧而家个合约咧系要几时去签嘅？ 一般舊我哋先講咗舊嘅模式啦，倒落即係合約模式啦。舊嘅模式咧，因為我哋所有合約就包埋垃圾、包埋運走所有嘅費用嘅。好啦，而家我哋去污者自負嘅樣，即係垃圾咧由生產者自己負責翻。咁換句話講，我哋要同物業管理夾翻，究竟呢個費用係邊個負責咧？咁我哋而家仲喺度等緊一般唔同物業管理嘅答覆。咁至於我哋清潔公司係被動嘅。咁就算我哋運走垃圾個都係被動嘅，要等上游決定嘅模式點做，我哋下游跟手做嘅啫。但係呢個模式如果喺呢段時間推出嚟嘅咧，我哋假設就係新合約嚟緊，好啦，究竟我哋清潔公司買膠袋啊，物業管理買膠袋啊，業主法團買膠袋啊，咁我哋究竟嘅定位喺邊度咧？而家好多物業管理都問翻我哋轉頭，咁究竟？個操作係點咧？政府有解釋嘅，有即係有而家有開緊嗰啲 seminar 喺度教緊啲物管啊，會做緊邊啲模式邊啲模式嘅。但係好多物管都係好被動式，出個合約仲係用緊舊模式出。但舊模式我諗大家都知，12月行嘅話，舊模式一定唔啱噶啦。咁清潔公司又冇理由要負擔咗一個月啲膠袋嘅費用，因為呢啲全部都係嗰啲。生活自己付有費用，咁我希望可以由佢哋負責翻嘅。咁呢度大個透明度就唔係咁高啦。 唔係嗱，點呢度有一個唔明白嘅地方，因為咧係垃圾徵費咧，你就要用專用垃圾袋啊嘛。咁理論上其實就應該要自己去到買垃圾袋。如果唔係，你點知道你用幾多錢喺個垃圾費用嗰度啫？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咁點解會衍生究竟係咪要由物管公司或者其他方面去買垃圾袋嘅問題呢？ 是啊，因為呢度你陳姐阿主持你講得好好，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好多物管公司咧，佢哋自己嘅方向都未定到啊。咁何況如果一轉合約，一談新合約，談雖然有六個月嘅寬限期，大家可以摩擦啫，就喺交流緊呢個目標。但係究竟我哋將來嘅合約係由清潔公司負責，因為物管公司負責，其實你睇先答得好嘅，你應該係生產者答，即係污者自負責嘅。但係有好多嘅大廈，佢嘅設計根本做到好似頭先我哋講緊三毛大廈咁樣。点污者自付咧？ 唔系啊，咁佢咪自己去买个垃圾袋咯？ 系啊，但系佢连基本嘅收 要用户自己去买垃圾袋咯？ 系啊，系啊，你啱啊，绝对系啱啊！但系佢连呢啲模式佢都冇嘅，咁佢点做咧？同埋物管而家都等紧，究竟系咪再用一个旧模式？嗱，我而家评估叫清洁公司，你计一万个袋，你帮我买一万个袋，我喺度计个 budget 俾你，系咪用呢个模式？咁我哋清洁公司一定唔想。發生呢件事，同埋而家我哋嘅模式就希望真係我哋一個一個綠色袋去收翻，一個一個環保袋自己收翻，呢個係我哋最想做嘅嘢。 嗯，你哋都提到咧，即係第三點就係、是、即係你認為其實而家咧政府對於嗰個實施垃圾收費咧個宣傳係做得未夠嘅。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點解你哋會有一個咁樣嘅睇法，同埋即係如果站在你哋即係一個環境衞生業界立場嚟講咧，點樣先可以做好一個宣傳咧？ 其實而家政府有啲講座出緊嚟嘅， 咁有啲講座，依排我都有幾個講座都講緊嘅，係教育啲管理公司點樣同啲法團夾，點樣同啲清潔公司夾。咁你個大廈嘅性質係行草啊，即係話行每一層嘅收袋去收啊。咁用一個模式推廣翻俾管理公司嘅，咁管理公司有好多佢係大業主嚟嘅，咁講到大業主身份，究竟佢想個定位係點咧？呢度要留翻管理公司佢哋自己再決定佢哋個方向，因為呢個模式我哋管唔到個大業主，究竟用大業主身份佢哋自己買膠袋啊，因為大業主叫翻啲商户自己買膠袋，甚至乎再變形咗少少。大業主逼清潔公司買膠袋， 嗱呢啲就係業界睇出嘅問題啦。多謝曬你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5:30由張曼燕報導新聞。昨日在西贡露营报称失踪的两名少年，其中13岁少年今早在深水埗寻回，另一名15岁少年亦已经透过电话取得联络。案中两名少年今年2月起由西贡圣士提犯协会照顾，协会属非政府组织，为12至18岁青少年提供康复服务宿舍。两人同另外5名宿舍成员，今个月3号起在香港拓展训练校园进行户外活动训练，原定今个月10号结束。导师前晚大约11点检查，确认两名少年正在帐篷内睡觉，直至昨日朝早检查发现两人失踪，于是报警。相关训练场地不受闭路电视监控。根据报案的导师表示，其中一名少年曾经因为导师案被捕而被判缓刑，另一名少年就因为家庭原因自愿加入康复宿舍。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前日和昨日先后拘捕5名男子，指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前日拘捕的4人已经获准保释，分别需要在8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至于昨日被捕的24岁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早前表示，前日被捕的4人涉嫌透过营运公司、社交平台和手机应用程式，从中收取资金，支援转逃海外人士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捕人士亦涉嫌透过相关社交平台持续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至于昨日被捕的1人，涉嫌同前日4名被捕人士有关。日本外国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中国和南韩的核电站都曾经向海中排放浓度较高的液态流出物，日方排放的浓度标准远远严于中韩等所有国家，日方将依据科学观点向中方解释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计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时批评日方将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和世界各地通行的核电站正常运行排水混为一谈，是偷换概念误导舆论。他指出日方为美化核污水费尽心机，包括将放射性元素设计成无害的吉祥物形象，仲发明了处理水这样的伪科学名词。日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淡化核污染水的危害，但是无论日方怎样洗白，亦不可能在国际社会面前蒙混过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持续酷热和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过了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龙门居。提一提大家，葵芳的兴芳路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葵益道的部分行车线，还有就是葵益道去兴芳路方向，近住葵芳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沿住兴芳路去葵兴港铁站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右转入葵益道，另外都是禁止由葵益道右转入兴芳路。九巴路线40号 X 和61号 M 是要改道行驶，乘客要留意。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月怀胎 ，BB 顺利出世，究竟有咩要注意？ 少少荷尔蒙都 detect 到噶啦，所以你验到你已经有起码有四周噶啦。八周咧，即系医生可以好有信心见到有心跳啦。去到九周，个胎盘已经形成咗啦，个 BB 就靠胎盘吸取妈妈嘅营养。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三两点到三点，正另一点，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系列，关心妈妈多一点。 老骑伏枥，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潜逃，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讲紧咧垃圾征费嘅问题，因为有消息报道咧，就可能未必能够喺今年年底咧就实施，有机会咧要推迟一季，去到出年咧系四月咧先至系实施嘅。咁同一时间啦，无独有偶啦，清洁业界咧今日亦都系多份报章刊登咗一个全版嘅广告，亦都系话咧垃圾征费咧唔应该咧系早于2024年嘅4月1号咧实行嘅。咁大家点睇？ 可以打嚟187231同我哋倾倾啦。咁讲翻垃圾征费啦，其实咧而家嗰个嘅收费水平啊，就系咧喺当局咧就话喺收费实施嘅首三年咧，指定嘅袋嘅收费就系定为每公升咧系0.11吓，即系一毫啦吓，一毫子啦，一个一毫一仙咁样啦。咁所以咧就系如果一个三人家庭按佢哋推算每日用一个最常用嘅十公升或者15公升嘅指定袋去弃置都市固体废物咧，每日咧就要俾咧大概系过一或者系过七嘅，即系大概每个月咧33蚊到51蚊啦。而呢啲指定袋咧系有9个唔同嘅大细，容量咧系介乎咧3公升到100公升嘅，而届时咧亦都会喺多个地方咧有销售点啦。嗱，其实林志恩，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喺环保署入边咧有一份嘅文件嘅，就系成个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嘅简介，即系讲垃圾征费咧嘅简介嘅，入边亦都有讲到啦，就系嗰啲嘅指定嘅胶袋咧系会有数千个嘅销售点啦，同埋佢最重要咧有一个嘅原则，就系话咧系应该咧啲垃圾嘅费用咧系应该要由翻住户或者系业户咧去到承担，而唔应该咧转嫁翻俾咧嗰啲嘅清洁嘅承办商啦。咁同埋咧，佢亦都关于即系清洁垃圾收集服务合约安排嗰度咧，佢亦都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噶，就系话物管公司、法团或者业主组织咧，系喺个合约之中咧系唔应该加入咧要求清洁承办商用全包嘅形式去到承担因为垃圾收费所产生嘅开支嘅条款。咁如果係咁嘅话，咁点解会衍生头先我哋同清洁业界傾过呢，佢哋话喺同相关方面呢去到傾新合约有一个唔清晰或者係混淆嘅地方，就係、是、唔知道点计係咪物管公司包晒垃圾费呀，但係佢哋要包晒袋定係点。咁环保署佢嗰个文件佢认为係唔应该係由清洁承办商去全包㗎喎。咁点解大家仲会出现呢个嘅混乱呢？ 咁另一点呢，我都留意到嗰个环保署嗰个文件呢，其实佢都提到一样嘢，就係关于个合约嘅灵活性。因为其实物管公司啦、法团或者业主组织呢，而家呢个阶段呢应该喺新嘅合约入面加入条款，提供因时制宜嘅灵活性呢，去容许合约双方喺政府公布垃圾实施征费个日期之后呢，可以就合约嘅内容呢就再作一啲协商，并且有需要嘅时候呢透过合约变更嘅方法去处理相关开支。咁头先业界人士提到啦，其实要去傾嗰個磋商合約同審批，其實要好多時間。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咁樣嘅因時制宜靈活性嘅條款，係咪嗰個即係要去傾合約嘅時間係可以縮短呢？咁我諗呢個都係頭先即係聽嘅時候嘅一個疑問嚟。 嗱，電話號碼187231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其實就算係延遲咗啦，都唔係代表咧我哋唔需要俾垃圾徵費嘅。你到時都一定係要買翻咧專用嘅垃圾袋咧去掉你啲垃圾嘅，咁所以变咗只系早同迟嘅问题咯。电话号码187231可以打嚟倾下。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环团啦，就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刘志峰啊，刘志峰你好。 陈燕平、林志恩，你好，你好。 喂，林志，刘志峰啊，点睇咧？而家其实都有几个消息，即系唔同嘅媒体啦，都有报道咧，就话垃圾征费会系延迟到去出年4月先至推行，即系足足迟咗一季。你点睇呢啲嘅报道咧？ 覺得即係好失望，政府好似即係軟腳蟹咁，冇乜力去推動呢個垃圾徵費嘅法規。其實嗰個法例就2021年8月喺立法會通過咗，政府自己環保署講就清楚，要求立法會俾18個月嘅佢嘅準備期俾佢去準備所有嘅嘢，所有嘅嘢包括係去揾承辦商去做呢批嘅指定嘅垃圾袋，同埋宣傳教育，呢啲就係一啲基本嘅功夫。咁反而即係我會問，喂，18個月過咗啦，其實如果數咧，即係話今年嘅2月咧，已經係去到18個月嘅完嗰個月啦。咁喺過往都唔係好覺得政府係好積極去做一啲教育宣傳，整垃圾袋又即係出入脱腳，又話個留咗標又要再開個條新標咁樣，呢個咪將嗰個即係一個必須要嘅一個東西就做唔好，咁你點收費啫？收費就按嗰個袋嘅大細 市民去買就可以收到費嘛，你個袋都未搞好，咁即係點如何收費啊？咁所以呢個就見到政府好似唔係好積極睇住個時間表去做嘢，佢就即刻問立法會攞18个月嘅呢個叫準備期啦。咁但係攞咗坐喺度咁樣嘅，好似好似啊，我覺得 係。刘小芬头先咧，即系我哋嗱，除咗倾嗰个即系指定胶袋之外咧，头先我哋都同卫生业界倾过啦。咁佢就话同政府反映咧，就话今年年底咧就唔系一个落实垃圾征费好时机。咁佢提出咗啲理由嘅，譬如就话即系个人手唔够啊，又有长假期啊，同埋即系宣传唔够等等啦。而且合约亦都要再倾。你认为即系呢啲系唔系就系话即系褪迟去实行嘅一啲真系好确实嘅理由咧？ 我就唔係好接納到呢啲理由啦。其實咁樣，你就算有冇嗰個徵費嘅法規，即係出到台嘅，市民去到年尾啊，或者咩時間要掉垃圾，佢都係用嗱過往佢係咪用自己去超市買啲即係垃圾袋啦，咁或者係用超市嗰啲購物袋咪做咗垃圾袋咯，都係一袋袋咁樣拎出去個後樓梯等清潔公司攞㗎啦。咁、那個改變只係話市民家就唔係超市買普通嘅袋垃圾袋，不過買政府嗰隻綠幾色嘅指定袋，都係市民自己買嘅，都係載翻屋企嘅垃圾放咗出去後樓梯等你清潔公司嚟攞嘛。其實那個改變就係話個袋個顏色改變咗，嗰、那個市民係要買就買呢一隻。政府指定就唔係咩牌子都買得，只係呢個改變。咁同收垃圾嘅嗰個公司嘅工作人員或者物管公司咧，其實唔應該有任何嘅即係好嘅咩嘅關係要改變。佢應該唔改變，佢只係睇市民嗱好清楚，政府講清楚。如果唔係市民用指定攞去載嗰、那個佢嘅垃圾咧，係政個法例係唔容許。任何的清潔人員去收那袋的垃圾的、啊、這個就是政府的法例，如果他不用個袋指定袋你又幫他收了掉了，喂那 你是不合法例的，那才逼到市民是說真的要、用指定袋，因為給了個垃圾的費用，那市民自己會啊我不想給那麼多費用、我盡量減少個垃圾，就買個很小的袋就可以了，即係十公升都可能唔使，或者佢買嗰、那個20公升嘅用兩日，咁咪唔使日日掉，咁佢咪慳咗錢咯。咁一定要有一個咁嘅清晰嘅行為先有呢個誘因噶嘛。如果樣樣啊，清潔公司包底幫你搞掂，物管公司你用唔用個袋話知你啦，幫你總之執曬走嘅，咁市民就毫無誘因，亦都係違反咗環保署想。推出呢個按量收費嗰、那個，即係佢個初心啊！ 不過其實如果就算根據翻咧，即係環保署有一份嘅簡介文件啦，佢都話嘅物管公司啦、法團啦同埋業主組織咧，都要做一啲嘅行政規劃。咁邊啲係同個清潔成分相關嘅咧？就係、是、要去討論啊，點樣處理嗰啲嘅違規垃圾，即係佢唔係擺咗喺個指定垃圾袋。咁啲垃圾點搞咧？同埋嗰啲公用地方咧產生嘅垃圾，究竟啲業户啊或者係住户啊點樣分攤咧？咁呢個就係佢哋。要同啲清洁承办商咧去到倾嘅嘢咯，咁都有一啲嘅准备功夫系要处理嘅。不过如果针对翻即系头先阿刘志峰我哋倾到咧嗰个宣传嘅问题，据你所了解啊，嗱，首先第一宣传就分包咗两部分噶嘛，就系针对住公众嘅教育宣传，即系普遍市民去知唔知要买专用嘅垃圾袋，一定要摆专用垃圾袋先，同埋如果去乱咁弃置啲垃圾，会系招致到罚款同埋其他后果先，呢个第一个宣传，你自己嘅评议，你或者留意到做得够唔够啦？第二个咧就系头先讲到同啲清洁承办商同埋物管公司之间个沟通，到底系咪做得好啦？而第三样嘢就系、是涉及到你头先都讲到嘅有关于嗰、那个招标嘅问题，因为唔单止系专用垃圾袋嗰个招标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啦，咁要去再做过啦。就算另外一个嘅招标就系纸包饮品。 品回收盒啊，嘅回收嘅招标咧，本来应该系七月一号就开始新合约噶啦嘛，但系都似乎系出现咗啲嘅阻滞嘅。呢几点你点睇咧？ 好啦，照一讲嗱，喺公众嗰个教育宣传咧，真系非常之唔足够，或者好似我觉得佢都未开波啊。嗱，即系我成日都睇报纸啊，听你哋电台啊，睇电视啊，都唔见有一啲宣传嘅信息，政府系拱出嚟话嗱，我哋点样使用呢个袋，喺边度买，系每个袋几多钱，讲得详细细，好似个故事咁样。嗱，政府讲咧，通常系冇乜人即系会太留意嘅，咁政府可以搵啲。KOL 啊嘛，咁啊好多人中意睇 KOL 讲嘢，咁由 KOL 讲下嗱，应该点样用，大家乖乖地根据呢个法律嘅精神，大家去减少啦，咁大家就会即系好上心，会啲嘢会入屋嘅，咁呢样嘢就真系so far我唔觉系话有啲咩即系开始咗，咁呢个第一，咁而政府环保署同相关业界私营公司啊物管公司。嗰、那個嘅溝通嗱，呢啲嘅疑問，頭先你所講公眾地方係點樣啊？如果佢唔用嗰啲袋指定袋，咁我收係咪犯法啊？定唔收有佢喺度咁點啊？呢啲咧，政府應該係同業界即係話，即係開多幾壇嘅一啲即係叫聚會啦。咁就喺唔同社區18個區，好似區議會咁走落去，同呢啲人去到清楚溝通，解釋曬佢嘅疑慮。似乎亦都係，即係佢仲有咁多疑慮，似乎政府又未好好去解釋到，咁呢個政府又要加把勁啦。咁第三樣嘢，你就係話 招標問題， 招標問題又係真係匪夷所思。咁點會係即係政府唔同嗰個製造商嗰啲人做交代嘅初步，即係摸下底知道話大概，如果我要你咁做，要初初係要香港。去整個廠去製造嘅，又要50%係可再做加，即係可再做成分嘅交落去嘅，大概有咩價錢？好啊，俾一個初個政府有個 idea。咁如果政府覺得哇貴到離曬譜，唔啱佢個嘅佢嗰個 budget 啦，咁佢咪同業界再商量嗱，咁唔好啦，我哋等一陣可以你喺國內揾廠生產，咁咪唔使起個新廠平啲。咁呢啲梗係事先。傾到七七八八啦，咁先至出個標書嚟，就唔會話出咗標跟住話貴得滯，跟住流標又再重新再一次，啲時間咪嘥曬咯。 即係呢個係嗰個市場事先嘅市場調查、事先嘅準備功夫同埋規劃問題咯。喂，多謝你。多谢你，刘子峰，倾到呢度，再下次再同你倾过。咁啊，刘子峰咧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18721，有位听众黄生，你好，黄生，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 系就喺推动呢个家居垃圾征费嘅同时，或者系即系之前，应该系推动即系家居嘅厨余嘅回收。咁因为咧两点，第一就系话各个家居嘅厨余咧系占家居嘅垃圾咧嗰个嘅比重咧。那個份量咧，其實相當之多。第二就係家居嗰啲嘅廚餘咧，係難以避免嘅。咁所以喺即係去推行即係呢一個嘅家居嗰個垃圾徵費之前，應該係同時或者先行，就係推動嗰個家居嘅廚餘嘅回收。 好啊，多谢晒你，黄先生。其实林志恩头先啊，黄先生讲嗰个咧，都系有一啲嘅，即系有佢嘅道理。因为呢个就系减少咗你自己屋企所产生嘅垃圾啊嘛，咁大家先可以俾少啲垃圾费噶嘛。 系啊，其实即系黄先生都带出咗好重要一点咧，就系即系宣传上面。我谂其实除咗讲话即系违规啊罚之外咧，其实鼓励公众去减费同分类回收先至系个宣传重点。 咁但系要鼓励公众去到减费或者宣传回收咧，你都需要再多一啲嘅配合嘅。譬如就系而家如果市民咧系想即系积极啲去到回收，或者系唔系就系靠个三色桶咧，咁你就可以去绿在区区。咁不过咧，绿在区区咧而家就真系即系每区都有一个，但系对于某啲市民嚟讲咧，可能都系比较远嘅。咁如果要配合翻垃圾征费鼓励回收，系唔系绿在区区嘅配合都需要？要咧，咁啊，嗱，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听众李太，李太你好， 你好啊，自由风啊， 你好，系， 我想话咧， 呢个垃圾征费嗰个袋咧，系咪每个家庭要俾一个袋人哋啊？ 唔系每个家庭噶， 要买一个袋系咪啊？ 每个家庭要买就系、是、按你嘅垃圾量 咯。但系我而家就唔使买、哦，我而家点解唔使买啊？我买菜我又会有个袋俾我，我又会将佢用完、买完送翻嚟，我就装垃圾去掉。买完生果我又可以装住垃圾去掉，咁佢系咪唔使用嗰、那个？再做多一个袋俾一个家庭用啊！ 嗱，但系 个家庭佢就会做几多个袋俾家庭用。咁我买完送嗰个袋，装完菜嗰个袋，我系咪要掉咗佢啊？ 喂，方丽太啊，你有冇谂过咧？你可以带个即系买送篮或者系环保袋去减少胶袋咧？ 系啊， 系啊，减少胶袋买送用量咯。 都有胶袋噶，系咪？ 系，都系嘅。 两个咁，可能我都仲要用一个喎。有时有啲湿嘢啊，咁我就系要用胶袋在噶嘛，唔可以话用个篮啊，或者用个环保袋去装湿嘅嘅咁样，点得噶？啲菜咁样掉落去湿噶嘛，系咪啊？ 明白。 我用完之后，我嗰个袋本来就要嚟装垃圾嘅，咁啊唔使嘥。但你而家咧就要我去买个袋嚟用喎，咁你又要制造多一个袋，我又要掉多一个袋，系咪咁讲咧？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李太嘅意见，其实林志恩呢个都系咧唔少市民当初我哋去讲要实施垃圾征费嘅时候咧一个几普遍嘅睇法嘅。听埋黄生先，黄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各位主持 系，请讲啊。 我啱啱喺屋企就我屋邨嘅。咁咧就啱啱喺環保處咧，佢哋話有派啲傳單俾我哋睇，咁我就好多疑問啊，等我哋問下啦。但我哋 嗱唔好意思啊，黃生你刪細個心機先，因為回説聲好大。 係 啦，係啦，刪細聲啲，請講啊。疑問。 不嬲咧，我哋房屋處咧就每個月月頭咧都係可以派垃圾袋嘅。 嗯。 咁將來如果要收費，我哋要自己買。咁又即係要我哋市民揞荷包啦。 嗯， 我都唔知道我哋嘅特首咩 KPI 嗰啲，2021年啲通過咗啲法例，而家都仲未人徵收，廚餘又未搞，我都唔知即係以目標嚇、為結為以結果為目標啊。咁你變咗我哋又增加咗市民負擔。頭先嗰位女聽眾都講得非常好啊，我哋出街買到啲嘢翻嚟。嗰啲嘢咧就可以抌垃圾啦，可以即係你好啦。而家就等製造呢啲。另外一樣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呢個社區回收網站嗰度咧，越搬啊越遠，離開越嚟遠。同埋嗰啲咁啊，佢哋應該多啲，既然收到政府資助，做多啲嘢咯，做多啲教育咯。 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同睇法嘅。不過林志恩其實黃先生就個發言都包含咗幾部分啦。咁但係總體嚟講，似乎係咪垃圾徵費呢個概念啊，污者自付呢個概念係仲需要向公眾加以説明，話俾我哋聽點解我哋要用專用嘅垃圾袋，而唔係用買送嘅膠袋咧？ 係因為其實頭先兩位聽眾咧，即係對於係咪要用指定膠袋呢樣嘢咧，其實都仲要少少釐清嘅，即係。其实都反映了就是说去到实施之前究竟有多少人是真的理解整个操作是怎样的。 系啦，咁啊，呢个系一点啦。咁同埋其实头先咧，即系黄先生咧所讲到嘅就系回收点嗰度咧。正如头先有提过啦，即系陆续区究竟佢会系咪多设立一啲点咧？呢个都可能系关注嘅地方。咁因为咧，如果根据翻有一啲嘅报道啦，就话即系政府系会加强回收服务嘅，包括喺社区回收网络咧，系扩展到去公共屋邨喺50条嘅屋邨入边咧，设立绿在区，同埋增加咧超过100个嘅收集点。不过林志恩又要睇，如果真系好似报道咁讲嘅时候，而家就系7月，你假如真系要去年底咧推行呢个垃圾征费嘅时候，系咪够时间去增加到呢啲回收点，同垃圾征费同步推行到呢啲措施咧？ 系呢、這个我谂即系都系。即係有機會，即係點解要延遲原因啦？同埋頭先其實黃生都提到一點，就係嗰個目標嘅問題，即係究竟我哋係咪真係落實到4月1日就係個新嘅目標啦？咁做唔到，咁又點樣咧？咁我諗呢個都係市民即係對於所謂以結果為目標嘅一個疑問嚟嘅。 嗯，好啊，咁啊，暫時傾到呢度，跟住我哋有6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就去到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比较挤塞的路面情况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林志恩喺度嘅。嗱，唔知道咧大家有几常用咧公共图书馆嘅服务啦？咁其实咧，寻日康文署咧就话会喺公共图书馆推出一个咧新嘅俾市民去表达意见嘅渠道啊，就系、是、一个嘅网上表格啦，又或者系一张嘅实体表格，就系、是、收集咧图书馆馆藏嘅意见嘅。咁根据咧。康文署佢嘅新闻稿解释啦，就系话咧系俾市民咧更加容易同埋方便咧向香港嘅公共图书馆就住馆藏咧提出意见，进一步咧保障馆藏嘅内容合适，冇意识不良嘅内容，例如渲染暴力啊、色情啊同埋粗鄙，亦都系唔会违反咧香港法律或者系危害国家安全嘅。嗱咁啊，林志恩其实咧可以喺即系网上都会睇到嗰。一张嘅表格啦，咁又或者咧，亦都可以用电邮嘅方式咧，去同康文署嘅图书馆咧系发表意见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啦，喺嗰个嘅表格入边咧，你就只系需要咧填写嗰个资料嘅名称啦。你认为咧点解呢项资料咧系唔适合入藏嘅原因啦？咁嗰个图书馆资料嘅相关部分，譬如一啲嘅页数啊、文字段落，同埋由边一间嘅图书馆咧。知道咧呢項嘅資料，嗱呢幾項咧就係必定要填嘅。咁其他一啲即係可填可唔填咧，就包括咗嗰個資料嘅作者啊、出版社啊、出版年份啊，同埋提交日期。咁我都留意就係個表格亦都寫到明嘅，就係嗰個佢提供嘅資料渠道咧就不設回覆，即係話咧，其實你填咗個表之後咧，到時候究竟康文署會點樣去跟進咧？咁佢就唔會回覆你嘅。咁另外咧，亦都話咧就係、是、圖書館係唔會透過網上或者書面嘅表格咧收集個人資料嘅，亦都會嚴格按照咧私隱條例咧去處理收集嘅資料，亦都唔會向第三方咧披露有關資料。咁所以喺嗰份表格入邊咧，我哋都睇。睇唔到咧，系你需要填你嘅个人嘅名字啊，或者其他嘅联络方法啊等等咁样嘅。 嗯，系咁，而家我哋手头上都有呢一张收集图书馆馆藏意见嘅表格啦。咁头先阿陈燕平就提到咧，其实即系上面都有个说话嘅，就系、是、欢迎市民表达对图书馆馆藏意见，确保馆藏冇意识不良嘅内容啦，例如就系渲染暴力啦、色情啦及粗鄙啦，或者违反香港法律或者系危害国家安全嘅。咁我手头上攞住呢张表格咧，其实我第一个嘅。 的問題，就是即係對於算厭暴力啦、色情和粗鄙的定義究竟是怎樣？即係呢個都有一些主觀的成分啦，同埋究竟即係市民怎樣去判斷究竟一本書有冇違反香港法律或者危害國家安全咧？咁呢一個我諗係可能有啲聽眾都會諗到嘅問題嚟嘅。咁第二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填咗呢一張表格之後咧，其實圖書館佢內部嗰個處理個機制會係點樣啦？即係譬如嗰、那個複核嘅時間啊，佢嘅準則啊，會唔會有啲上訴機制等等啦？而家暫時我都未好清楚嘅。 嗯，同埋就係佢提出呢個嘅表格咧嘅理據係啲乜啦？咁因為佢根據即係新聞稿嘅説法，就話俾市民咧更加容易同方便咧就住圖書館嘅館藏咧提出意見啊嘛。咁但係點解會突然覺得係需要喺呢個嘅時間提出呢個意見咧？同埋就係、是、譬如過往，就算佢冇呢個表格，市民係咪或者你作為一個讀者，如果你覺得某本書係有呢個問題嘅時候，你係咪都可以主動地向嗰個圖書館嘅當值人員咧提出你嘅意見同睇法咧？咁今次出咗呢一個嘅表格之後，到底會收到啲乜嘢嘅效果咧？電話號碼18723一啦，可以咧打電話嚟同我哋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剛才林志恩都講到咧，就係、是、究竟跟住佢點樣跟進咧？其實佢就冇講到嘅。咁譬如佢係咪有專人去到檢視啊，定係點樣咧？咁佢用啲咩準則去到檢視咧？亦都要留意，就係、是、再加埋呢啲公眾嘅意見嘅時候，书馆的人手是否足以去应付呢？因为呢，如果大家有印象或者是记得，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审计署呢就发表了报告，有一个章节呢就是关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的。咁除了当时是讲到关于一些电子书的藏量和借出量啊，以及是图书馆的人流之外呢，亦都呢有一度呢是讲到呢话康文署要加强去检视公共图书馆资料以维护国安嘅，咁佢哋嗰阵时就话，即系留意到康文署咧，已经因应投诉咧、查询啦，同埋国安风险嘅考虑咧，系喺前年咧展开初步检视图书馆资料。並且咧都係一直檢視啦，由初步嘅檢視之中識別嘅資料咧，去採取翻一啲跟進嘅行動，包括就係暫停借閲啦，或者係註銷。而直到去今年二月咧，個檢視工作咧仍然係做緊嘅。咁即係話咧，其實過往咧，市民都可以係去表達一啲嘅意見同埋睇法嘅噃，咁但係亦都值得留意啦。如果根據翻即係康文署當時回覆審計報告嘅時候咧，佢就話檢視圖書館嘅書籍去維護國家安全咧係一個持續進行嘅工作。由於不時咧係會收到公眾嘅投訴，所以咧要檢視嘅書籍咧一直增加，唔太可能咧為工作定出一個確切嘅完成日期。咁亦都因為咧個書籍內容嘅複雜程度各異啦，咁所以都冇標準指標咧去衡量完成檢視書籍所需嘅日數。嗱，咁如果今次再加埋呢個嘅表格嘅時候，又會唔會令到要檢視嘅書嘅數量係更加增加咧？ 嗯，咁除咗嗰個工作量嘅問題咧，即係另一個我諗大眾都關注嘅重點就係即係檢視之後啦，即係其實譬如啦嚇，康文署真係認為呢一本書係因為頭先講嘅原因啦，即係可能是一些即係粗鄙嘅內容啊，或者渲染暴力啊，甚至係國家安全而唔適合再放喺圖書館啦。咁嗰啲書會下架啦。咁但係咧下架呢一樣嘢咧，其實亦都有啲意見認為咧，即係同我哋所講嘅一啲資訊多樣化咧，即係上面嚟講都有一啲嘅矛盾嘅。我哋點樣可以維持翻圖書館嘅資訊係多樣化之餘，同時即係維護到國家安全咧？咁我其實咧諗翻咧，大學圖書館都有個做法咧，就係佢有個叫 storage， 即係有個館藏啦，即係话你系仲可以搜寻到嗰本书，咁但你就唔可以喺个书架嗰度揾到嗰本书噶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即系专家亦都提出话，可唔可以有一种做法就系即系我哋所谓叫做放喺一个嗰个馆藏入边，咁但系佢未必放喺个架度。咁市民其实系要去即系request 啦吓，即系个图书馆先系提出要求先攞到嗰本书，可唔可以系一个咁好啲嘅接冲方法咧？咁样 其实闭架呢个做法咧，而家公共图书馆都有嘅，咁亦都有啲书咧系你喺搜寻嘅 嘅時候咧，已經寫到明啦，你要向圖書館嘅當值主任咧提出要求咧，佢先至借俾你嘅。咁但係調翻轉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知唔知道，即係嗰啲書有人去話咗佢可能係有唔合適嘅時候，咁你評定個準則係啲乜咧？這個又需唔需要向公眾去到交代翻咧？又或者一啲下架嘅書籍係咪需要咧向公眾交代翻咧？因為較早之前咧，亦都有議員啊，係馬逢國啦嚇，嚟自選委會嘅界別啦，佢都話咧係贊成公共圖書館咧要交代書籍下架嘅準則同埋原因，因為嗰陣時就發覺咧，即係有一啲嘅圖書館嘅藏品咧係下咗架嘅。1872321電話旁邊咧，請嚟就係優質圖書館網絡創會會長呂志剛，呂志剛你好。 喂，你好，你係陳燕平？ 係啊，我係陳燕平，仲有林志恩喺度。 係啦，林志恩你好。 係，首先不如初步講啦，你自己點睇今次圖書館康文署推出呢個嘅表格咧？ 我諗佢係持續以前嘅做法嘅啫，只不過擴大咗，即係擴大咗嗰個所謂舉報嗰個範圍啊。咁另一樣嘢，從質方面嚟講咧，以前就由康文署公共圖書館嘅專責職員去做，咁佢哋嘅專責職員當然有好多級啦，咁佢哋都會有一定嘅水平嘅，咁就但係如果由市民去舉報咧，好可能就用關鍵詞方面咧，佢就會搜尋到一啲敏感嘅嘢，就會提出啦。咁如果以官員嚟講咧，佢收到呢啲咁嘅舉報咧，我相信佢毫不猶豫咧就會下架噶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冇一個責任咧，去保持話圖書館嘅多樣性啊嘛，因為尤其是而家喺國安法又好，或者係喺審計署嘅要求底下都好，咁佢哋為免麻煩咧，我推論咧，寧願寧往無縱啊，咁啊，我相信個趨勢會係咁咯，係啦。 我知道咧，其實即係你都有對於譬如外國嘅一啲所謂叫做下架機制，你自己都有一啲研究啦。其實譬如如果外國嘅圖書館遇到一啲類似嘅情況咧，佢哋會點樣處理？ 啊，我就唔算有研究嘅，咁但係咧我就知道即係譬如話我喺一啲一啲專上機構啦，都有教學生，亦都同一啲導師，有啲導師喺圖書館專業咧係博士嚟嘅。咁佢哋都同我哋分享，即係大家都交流過傾過，咁佢哋會話俾我聽，就話外國咧就即係特別可能喺西方社會啦，佢會有一套佢哋認為係比較民主啊或者持份者權益嘅一個系統啊。咁對於西方方面咧，我都會係有保留嘅，所以你見我個説話當中咧，都好似有個括號喺度嘅嚇。咁就佢哋好可能咧就會列舉某啲嘅事實啦，咁然之後咧就會通知翻作者呢本書禁係點解佢會禁啊？點解會下架啊？咁樣咁，但係咧喺呢方面我唔係專家，只係風聞其事啊。咁所以如果你有機會聯絡到有啲係更加專業嘅 librarian 咧，咁就佢哋個所講嘅會更加精確啦。咁樣係啦。 不過啊，呂志剛都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譬如有一啲嘅市民佢啊話有本書係唔合適啦。咁正如頭先咁講啦，即係譬如你講話渲染暴力、色情同埋粗鄙咧，都真係會涉及到主觀嘅判斷噶嘛。即係譬如某啲作者嘅書，佢可能會覺得係有問題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認為嗰個係一個文筆嘅風格。又例如就係、是、譬如話違反香港法律或者危害國家安全，咁普羅市民怎样用这些准则去到判定呢？ 我想在现在那个大环境底下呢，就没人再质疑说违反国家安全啊，要破坏香港稳定与执政啊，这些东西就没人敢碰的了。就至于你说色情暴力那里呢，就看看那个界线去到哪里，那里是会有斟酌有浮动的，但我相信只要有人提出呢，冇人會捍衛呢啲所謂有問題嘅書嘅，因為佢無謂要去解話啦，亦都無謂面對人哋嘅繼續質詢啦，咁樣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嘅嗰、那個即係有人會問到我，我就話唉，溫水煮蛙，而家個情況就已經係咁啦，咁出到嚟嗰個、那個印象點咧？你會唔會係冇希望啊？咁我話唉，我不寄厚望啊，即係對於康文署圖書館冇一個專業嘅機制去保護，或者係同 或者係同港安法平衡底下維持多樣性，咁呢個係我個主張。咁但係我相信係冇人，因為最近都會有一啲校長啊，佢哋都會有就呢方面去講意見嘅啊。咁佢哋會覺得，即係佢哋會覺得圖書館主任咧，以學校圖書館主任咧，我係呢方面嘅工作人員啦。有佢哋嘅專業意見嘅，有佢哋嘅專業判斷嘅，交俾佢哋啦。咁其實咧，佢哋都唔打算話出一個周詳嘅準則，或者係出一個禁書書目表咁樣。咁都睇到一個大圍嘅意見咧，就係都表達咗算啦。咁樣亦都好似即係冇好似阿馬逢國所講得咁好啊。咁就話喂係要有個機制，要負責任喎。嗱，當然譬如以馬逢國嗰種嘅級數咧，就係、是。政府賦予佢有一個法定嘅權力，因為佢可能係諮詢委員會啦，係文化機構嘅議員啦，咁等等。咁如果以我哋一般嘅普通市民嚟講咧，我覺得就冇空間自奪噶啦，呢件事就係啦。 你剛才都提到啦，其實本身呢即係呢個圖書館都有一個咁樣投訴機制嘅，咁只不過而家就係嗰個範圍擴大咗啦。其實你會預計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關於收集圖書館館藏意見咧，即係呢一個表格出咗之後咧，你預期個公眾反應會係點樣？ 好難預計，咁不過就會會即係會有，即係我唔敢話係有啲人係刻意去揾啦，但係佢關注呢件事嘅人，佢可能係碰到啲作者所謂言者無心啊，咁但係佢自己佢用審批角度去睇呢件事，以為有啲問題喎，咁佢就會提出噶啦嘛，啊，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會將個界線拉得更加低咯。咁而所謂禁書啊、下架啊、篩選啊啲書嘅標準啦、啊，咁越嚟越低嘅。咁即係所以我話對於公共圖書館嘅藏書，咁佢哋即係公立圖書館嘅管理人員，梗係會覺得越安全越好啦，唔會俾人質詢，唔會俾人抽證，係咪咁講啊？ 女士剛其實呢我哋亦都有問過康文署嘅，咁康文署嘅回覆啦，就話圖書館呢收到呢啲公眾意見之後啦，就會盡快檢視呢有關嘅圖書館資料，如果發現嘅內容係涉及到上述問題，即係話渲染暴力色情同埋粗鄙，以及係違反香港法律或者危害國家安全呢，佢哋呢就會將之下架並且係安排註銷。其實你點睇即係呢個嘅跟進嘅工作呢？因為有好多嘅圖書嘅資料咧，其實佢都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嘅價值嘅。咁如果一次過話覺得佢係違反咗上述嘅內容，然之後就係註銷，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咧？ 我自己咁睇，我自己就會覺得正如你所講啦，即係話現在你睇翻三四十年代嘅文章啊，甚至愛情故事啊，甚至有啲作家佢化名之前未出名之前都會寫一啲暴力色情嘅文章嘅，咁去睇翻嗰個時候咧，喺色情暴力之外咧，你可以睇到嗰個時代嘅溝通技巧啊、背景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嘅。咁但如果你話咁倉促，然之後一刀切嚇，因為政治敏感，然之後下曬架咧，冇將來保留一個研究嘅空間咧，就係一個可惜嘅嚇。因為你可能係今日嘅敏感啫，咁但係都。大局已定的時候，所有的事物去看回，即是那時候那個操作那些文字一樣有價值，我覺得知識是有它一定那個的存在價值在這裡。 咁你認為其實公共圖書館係咪應該都要去交代返而家成個處理機制同埋佢下架嘅機制到底係點樣呢？ 冇乜應唔應該嘅，佢哋一定唔會有回應嘅，咁只不過就應你嘅都係一個虛空嘅做法咯，係啦。 好啊，多谢晒你，吕志刚，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麻烦晒吓吓。吕志刚咧系香港嘅一位嘅好资深嘅图书馆嘅主任啦，咁佢同时呢亦都系优质图书馆网络嘅创会会长嚟嘅。先听一次七点钟新闻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嗱，林志恩，寻日咧立法会就系三读通过咗啦，202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嘅，即系咧区议会嘅改革方案啦。咁喺新嘅方案之下咧，就470席咧直选咧会占咗88席嘅。咁而咧系有委任议员啦，将会系即系重新设置委任议员嘅呢一个界别啦。另外咧，亦都有咧系嚟自由三会啊，即系话咧系防火会、灭罪会、分区委员会咧所选出嚟嘅即系地区嘅界别嘅，咁即系话用一个咧叫442嘅方案咧，去到选出新嘅区议会，而个职能上面咧，亦都会系比起以前咧系有一啲嘅改变嘅。嗱，寻日咧嗰一个嘅草案咧，就系以89位嘅议员在席，除咗主席梁君彦之外啦，88人咧都系全票赞成，系冇人反对、冇人弃权之下通过喎。 系咁啊，除咗咧，头先陈燕平提到啦，即系区议会改制之后咧，即系个职能上面会有改变啦，选出嘅方式会有改变之外咧，其实而家要去咧参选区议会议员咧，个门槛咧其实都提高咗嘅。如果你系要参选直选啦，或者地区委员会界别咧。嘅候選人咧都需要獲得地區嘅所謂叫三會啦，各3至6個成員提名啦。咁而直選候選人咧，另外咧仲要有50個嘅選民提名嘅。咁而且咧，亦都所有參選咧都要通過一個叫資審嚇，即係資格審查嘅一個程序啦。咁而咧個資格審查就會由咧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就負責咧，就係由呢個委員會咧就係由政務司司長領導嘅。咁呢一個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咗之後咧，其實即係呢一兩日咧，其實都有一啲傳媒咧就去了解啊，即係過往我哋即係稱為傳統泛民政黨嘅即係成員咧，佢哋又點樣睇今次嘅區議會嘅改制咧？即係佢哋又會唔會參與新一屆區議會嘅選舉咧？陳燕平好似都有幾個政黨而家表示。是持开放态度， 系啦，包括咗咧系民主党同埋民协咧，都系话有成员咧系考虑参选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啊系民主党嘅主席罗建熙，罗建熙你好， 系你好两位， 系你哋而家民主党入边党员参选嘅意向系点样啊？有几多人话有意见有兴趣去选啊？ 我哋而家未有实数嘅，因为咧我哋都系进行紧一个问佢哋意向嘅程序啦。咁然之后啲党友有啲有兴趣嘅人咧，佢哋就会陆陆续续咁去提交佢哋嗰啲嘅即意向啊，即系话俾我哋知佢嘅意向咁样。咁但系当然即系我哋过去呢几个月一路同佢哋倾嘅时间咧，咁我哋可以感受到嘅就系嗰个气氛唔系好热烈，系有咯，但系唔系好热烈咁样咯，即系是咯，是一个咁嘅暂时咁嘅状态咯。 咁即系话总体而言咧，民主党系咪都对于以民主党嘅名义去参加区议会选举持一个正面态度咧？ 我谂我哋即系起码即系其实大家可能会比较我哋上一次例如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咁系一个点嘅情况啦。咁但系我谂嗰、那个有一个差异都几明显嘅，就系我哋上次即系倾咗几个月，咁都即系一个人都冇话要自己去参选。咁今次咧就大家有个别嘅人都有兴趣嘅时间，咁我哋会选择就系同佢哋去倾一倾，即系睇下究竟佢哋嘅想法系点啦，佢哋觉得自己系可以发挥到啲咩角色啦，佢哋觉得点样可以争取市民嘅支持啦。点样可以做到佢觉得系应该要做嘅嘢？咁我觉得呢啲过程，咁我哋想同佢倾咗先啦，睇下佢系咪真系可以维持到民主党嘅一啲想法理念，同一时间佢亦都可以做到佢自己希望可以做到嘅一啲地区工作。咁我哋都希望听咗佢哋嘅想法先，听咗佢哋个讲法先，咁我哋先最后去就住个别嘅人系咪得到民主党嘅支持去做一啲决定咯。 嗯，罗建熙，你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都提到一样嘢啦，就话其实你了解紧而家党友嘅参选意向，咁、但系你都强调一点咧，就系唔能够用一个屈辱同埋利益交换去争取提名，可唔可以直接问一问咧？其实即系你所讲嘅屈辱或者利益交换系咩意思咧？即系譬如可能，譬如我极端啲讲啦，即系要求民主党可能系去改你哋嘅一啲政纲啊、党纲啊，呢啲你能唔能够接受咧？ 我谂我哋系民主党，我一路都讲就系民主党就系民主党啦。即系如果你要民主党改完更章嘅话，咁嗰个就唔系民主党嚟噶啦。咁所以即系对我嚟讲就系我哋一路做紧嘅事情。你觉得 你唔中意嘅，咁我理解你有啲唔中意，但係有啲位係冇辦法妥協嘅，就真係冇辦法妥協啦。咁真係好老實。咁但係即係究竟嗰啲位你要去到一個咩地步？咁我而家我未聽過，冇人好具體地去指出過佢哋啊所謂改完更章係要改啲咩啦。第二樣嘢我諗亦都好實在嘅，就係我哋其中一個過去呢兩三年我做主席嘅時間最重要嘅。一路去維持住嘅一個想法係啲咩？就係無論個環境幾差都好，都盡量去可以講得到一啲香港人嘅聲音。嗰啲政策啦，嗰啲唔同嘅法例啦，嗰啲唔同嘅官員嘅發言啦，我哋都係繼續用一種即係、就是、一個正常香港人我哋去諗嘢嘅方法，我哋認為嘅一國兩制係可以點樣行，點樣可以運用到香港嘅一國兩制，善用到呢樣嘢。去睇嗰啲嘅問題，即係我覺得而家呢一屆政府或者其實上一屆政府都係，都係好多時候都係用北京角度啊，中央政府係咁樣，然之後佢哋會點樣去迎合北京嘅情況呢？咁我哋就係用香港人嘅角度，就係話你如果咁樣做嘅話，咁你喺香港會有啲咩問題，會有啲咩嘅後果，有啲咩嘅唔好嘅地方，有啲咩好嘅地方？咁我哋覺得我哋係要從香港人嘅角度出發，去繼續講翻啲香港人嘅説話。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另一個，我覺得係唔可能會改變嘅一個現況啦。咁你話頭先有提到就係一啲所謂利益交換係啲咩？就係、是、其實可能最直接最簡單就係、例如你支持你俾提名我，咁我咧就支持你去做唔知咩主席啊、副主席啊呢啲，咁就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啲利益交換嘅嘢嚟啦。咁我哋一直以嚟我哋都係唔容許呢啲咁嘅事發生嘅。咁所以喺提名嘅過程裏面有一啲咁嘅情況，亦都係我哋會唔能夠接受嘅嘢嚟噶咯。 咁其实民主党本身即係过去有咁多参选经验啦，本身你自己党入面都有套机制去推荐一啲人出嚟参选嘅。咁但当然而家制度改晒啦，一啲要求改晒嘅时候呢，其实你哋嗰个党内嘅机制会点样调整呢？ 我哋以往就当然係比较好直接亦都比较简单嘅啲嘢。例如你啊，我哋要求你落区系落几多次，要有几多街坊嘅接触，要同个区议员一齐见官，要做啲咩？咁系比较容易啲，亦都好落实，就系好地区层面嘅。如果喺区议会层面嘅话，系非常之地区层面。我哋过去嗰啲嘅评审，咁但系今次即系当我哋见到嗰个区议会嘅直選議席，佢而家變成一個咁嘅模樣、咁嘅比例、咁嘅提名模式，甚至乎係咁嘅職能嘅時候，咁我哋係會有一啲調整去做啦。第一就係個地區工作上面，我哋都會重視，但係我哋好明白就係再係以往嗰種，我哋係落區湊街坊，喺個區就係喺個區打滾，然之後唔需要你外邊啲嘢，一定唔會係咁嘅模式啦。咁所以呢、這個嘅去睇佢哋嗰個係咪符合我哋嘅要求，嗰樣嘢就會唔同咗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基於而家區議員嘅有興趣參與嘅人其實真係唔多啦，咁係咪真係可以代表民主黨？呢個都係我哋好重視嘅地方。即係以往可能我哋有幾十個區議員嘅時候，咁有個別區議員可能佢未必好明白黨裏面一啲嘅想法嘅，未必可以出嚟代表到，即係佢講完啲嘢佢係完全代表曬個黨嘅。咁我哋都會接受，因為人多嘛，咁有差異有合理。咁但係如果去到咁少人嘅時間，咁我哋都希望嗰啲黨又係對個黨一啲立場、一啲理念，佢嘅理解、佢嘅掌握係更加確實咯。即係唔好出到嚟之後，原來佢代表唔到民主黨嘅，咁就好大件事。 另外罗建熙就是因为过了这条条例之后，就行政长官李家超他就说政府只是不容许一种人去参与选举的，就是破坏香港利益、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特区的人，其他希望贡献地区的人士只要有心都会是欢迎参选。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也说，就是希望和欢迎所有有兴趣的人士去参选，不计较是什么党派，因为区议会应该要有很多人的参与与和支持。但是都想问，即是在过去这个的条例草案提出了大概是个零两个月、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你们有没有去初步接触过或者去研判过你们能够顺利地得到三会的成员提名的几率究竟有多少 呢？我首先我觉得呢，刚才你引述特首和政务司司长的讲法呢，这件事本身就是 佢個機制本身，如果你係咁歡迎咁多唔同嘅人去參與嘅，你就唔會咁樣立嗰條法啦。咁所以對我嚟講，佢哋講嗰啲嘢係即係同佢立緊嗰條法係完全兩回事嚟。第二樣嘢咁答翻條問題啦。我冇特別去問過啊，有即係我提唔提得明啊？因為我覺得呢個都我估計咧都唔係佢哋自己可以好輕易揸主意嘅事情啦。咁但係我只會覺得呢個都係可能。值得我哋或者其他一啲香港人去观察嘅一个情况就係、是、如果民主派有啲人佢哋今次话有兴趣去试试啦，即使呢个提名嘅门槛係咁夸张，係完全理解点解要搞到咁嘅情况底下，我都即管试下啦嘅时候，咁究竟佢係会全面地去接受有好多唔同嘅人都去参与比赛提名佢，然之后又过到资格审查啦，定係其实都係仍然好多关卡最后都係入到去嘅，可能係小猫一两只三四只咁样呢。咁我觉得呢个都係我自己而家仍然冇一个好确实嘅答案，我亦都冇办法去估计到嘅事情嘅。 嗯，好，罗建熙，多谢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系罗建熙咧，系民主党嘅主席嚟嘅。咁啊，电话旁边咧，阿林志恩，我哋又请嚟另外一位嘅议员啦，就系嚟自新思维嘅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啊，狄志远你好。 系你好， 两 位主持。 系狄志远啊，之前咧喺个条例草案初提出嘅时候啦，你都有唔少嘅一啲嘅意见啦，同埋批评啦。咁但系最终咧，寻日嘅投票嘅时候，你都系投咗赞成票，点解咧？ 系啊，当然咧，我哋都即系正如喺立法会发言都好咧，有区议会总好过冇区议会嘅。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嗰个政治环境气氛咧，即系中央或者特区政府咧。對於嗰個嘅即係安全系數係比較高嘅，咁因而令到可能成個議會制度同我哋想象中有啲距離啦。咁但無論如何好咧，我哋都希望繼續有區議會啦，而推動區議會咧，真係能夠咧係反映民意，亦都係希望政府能夠尊重民意咧，我哋幫助政府施政為民。咁所以最後咧，我都覺得都希望可以點都好咧。就是可以能够继续有区议会，咁我哋支持呢次嘅条例草案。 嗱，你刚才有提到就系希望区议会咧可以反映民意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区议会佢嘅定位咧，同埋职能咧，其实同以前嘅区议会咧都有几大嘅分野嘅。咁当中譬如包括咗就系要求区议会要配合政府施政，包括支持推广及宣传政府政策同法律，就住民政专员指定嘅议题咧去收集市民嘅意见，向政府建议应对方案。咁喺呢个职能之下，你哋觉得你自己觉得即系头先你讲反映市民意见嗰度，其实仲有几大程度上系可以做得到嘅咧？ 当然就你作为一个民主议员又好，或者一个区议员都好咧，系点样发挥啊？靠你自己嘅啫。咁我哋梗系认为区议会就唔系政府嘅啦啦队，或者系帮政府推销嘅政策嘅。我哋認為係民意指導嘅主導嘅議會咧，就唔係政府主導嘅議會。咁喺我哋表達意見嘅立場裏面講得好清楚啦。咁我覺得區議會仍然係以反映民意為主體嘅。咁琴日我聽到局長都冇否定，即係佢嘅發言都冇否定件事啦。佢都明白到咧，你唔透過區議會去表達民意咧，係得唔到民心嘅。咁呢個操作就我哋希望喺日後裏面大家都能夠從呢個方向發展咯。咁所以我哋認為就如果我喺我哋有機會擔任區議員嘅時候，我哋嘅定位就清楚嚇。咁就算你話嗰個範圍係説明係話有時咧係要即係去蒐集民意嚟去俾政府去參與，咁我哋認為就係一個即係。就算不同聲音同政府唔同意見咧，咁都係我哋需要表達嘅一個方向。 但係其實而家嗰個區議會嘅組成咧，你頭先提到啦，即係話唔希望係一個政府主導議會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如果睇翻，無論係個區議會主席會由各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出任，再加埋理職監察機制，再加埋頭先我哋所講嘅佢嘅法定職能嘅改變，都係講緊。会系由政府主导嘅区议会嘅、哦， 但系当然我哋认为即系区议会应该有更多嘅民主成分啦，因为香港其实继续走向民主化嘅，基本法说明咧就系、是、特首或者立法会系亦都系会普选产生啦，咁区议会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机构咧，佢应该系越走向多啲民主嘅成分啦，咁可以多啲即系市民嘅声音。 下能夠反應得到啦。咁我都係去到尾咧，點樣都係講緊自己嗰個操作啦。咁如果一個議會只係幫政府做嘢，係只係當幫手推銷政府嘅一啲嘅措施啊，或者政策咧，你係同市民嘅意願係有大距離咧，咁個議會都係唔會成功嘅。咁亦都係會帶嚟政府更大嘅問題。咁我都喺度借咗機會，雖然話將來嘅區議會主席係由民政專員去做啦。咁成員當中幾多好多都係委任啦，四成係委任，四成係所謂間選啦，得兩成係民選出嚟啦。咁我都希望政府明白咧，成個機制如果不能反映民意咧，咁你區議會嘅失效，市民對區議會冇信心咧，可能到頭來咧帶嚟政府更大嘅困難。我哋都即係喺表述我哋嘅立場嘅時候咧，講得好清楚，亦都呼籲政府能夠真係喺區議會裏面咧係尊重民意。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運作我哋嘅區議會咯。 嗯，狄志远都想同你倾下，即系嗰个选民嘅参与啦。因为其实而家嗰个直选嗰个划区就会大过以前嘅，咁当然要有一定嘅选民基础啦。其实你自己即系能即系将会啦吓，即系点样说服啲市民系参与一个新嘅区议会选举咧？ 当然呢个系对我哋细党嚟一个难嘅，因为个选举好大。咁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当然我哋未介绍我哋嘅政治理念啦。我哋一個追求民主嘅政黨啦，同埋都係希望咧係以中下階層利益為主體啦。咁亦都我哋都希望咧係市民明白到咧，如果大家積極參與選一啲你心儀一啲嘅議員咧，咁希望製造到議會咧係多元聲音啊。正如頭先講咧，就會唔會係某啲嘅政治嘅光譜係主導個區議會呢件事係咪一件好事咧？咁如果我哋都希望鼓勵多啲選民出嚟投票。然後支持不同的聲音，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嘛。咁而我哋去選擇一啲大家認為好嘅議員，能夠代表市民嘅議員，咁都係一個好嘅一個民選嘅制度咧，去推動地方行政嘅發展咯。咁你話啊，對我哋新思維嚟講咧，係大挑戰嘅，唔容易嘅。咁但係我哋都認為都要投入同埋去承擔個社會嘅發展咧。咁我哋都係積極係考慮咧派人出嚟參選。咁我哋會盡我哋努力啦，咁希望正如頭先我講，介紹我哋嘅政治理念啦，我哋嘅積極性啦，同埋我哋都鼓勵咧選民係積極投票，投一啲不同嘅政治光譜嘅人，令到個議會係多元化，咁令到個社會不同嘅聲音咧，都喺區議會裏邊係繼續發揮作用咯。 嗯，你哋有冇信心爭取到三會嘅成員提名？ 我哋有信心嘅，因為我哋都認為。社會應該是一個開放的態度啦。咁而家我哋社會授權一啲朋友，三會嘅朋友，佢有權去提名啲人。咁我相信佢哋一個理性嘅角度嚟嘅。如果三會嘅朋友只會係篩選佢心儀嘅啲人，或者佢哋所謂傾向嘅政黨或者政治理念嘅人咧，咁你唔係一個公平公開放嘅一個嘅選舉嘅一個過程咧，我相信市民係有反應嘅。是只會矮化同埋減低市民對議會嘅認受性，呢、這個結果出嚟係大家都冇好處嘅。咁我唔相信大家係冇一個政治智慧係能夠支持不同嘅政治理念嘅人咧出嚟參選。咁喺我哋角度嚟講咧，我哋嘅接觸或者我哋嘅相處咧，咁我哋覺得我哋有信心咧係應該最低限度希望有機會去得到提名去參選。呢、這個我覺得。每一个参选人都应该有咁嘅信心咯。 好啊，多谢晒你，狄志远，唔该晒。狄志远咧系嚟自新思维嘅立法会议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立法會通過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相信之後地區治理方面可以大大提高，強調只是不容許一種人參加地區治理，其他人士只要有心，政府都歡迎參選。對於有平台被指涉及協助八名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通緝的在逃人士，李家超說市民應該視他們是過街老鼠，避之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早上在貴州省貴陽市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是內地對 接國際市場的重要窗口，歡迎泛珠地區的企業到香港投資。李家超又說，香港會繼續積極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優勢互補，緊密合作。他相信香港可以貢獻大灣區發展大數據，特區政府正爭取今年內推出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試行計劃。金管局宣布调整物业按揭贷款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三项措施即日生效。第一项修订是调整自用住宅物业最高按揭成数，价值1500万港元或者以下住宅物业最高可以承做到七成按揭，1500万以上至3000万住宅物业最高按揭成数上调到六成，价值3000万以上住宅物业维持五成不变，非自用住宅物业按揭成数上限维持五成不变。第二项修订调整非住宅物业包括写字楼、工厂大厦、商铺的最高按揭成数，由现时五成提升到六成。第三項修訂放寬以資產水平作為審批基礎的物業按揭貸款最高按揭成數，無論是住宅或者非住宅物業，會由目前四成提高到五成。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会面，李强说中美关系不完全是风雨，经历过一轮风雨后一定会见到更多彩虹。李强说他经常跟中国的企业家说，总要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刻，现在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看世界经济一定要向前看。耶伦表示，美国寻求基于对两国都有利的公平规则与中国进行良性竞争，强调不应该被分歧产生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误解。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同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转上去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惠苑。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吴松街一段啦，至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是车多。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挤塞，龙尾过咗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马料水交汇处比较繁忙啦，车龙排到去火炭路。反方向出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的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对开。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屯兴路来回方向慢车，元朗方向的车龙比较长，去到恒丰园对开。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屯门的青田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2:30至到清晨的6:00，青田路去屯门方向的支路，青田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支路会封闭的。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将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先生先生，有冇听精拎一点啊？ 嘿，梗系有啦，有好多老友记嘅病症讲噶嘛。 喂，咁你咧有冇听先？ 有啊，嗰日讲人体工学啊嘛，啱晒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听啊。 精拎一点，照顾唔同听众需要，无论系细蚊仔、后生仔、老友记，经常听到、好少听甚至罕见嘅病症，都会同大家剖析。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拎一点，关心大众健康多一点。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电信工程， 我是创意组的 监制， 我是 报 告主持，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美色。 今日请来的是， 我叫 Elsa， 是参考资料室的同事，找嘢是平时工作的一部分，可以是报纸入面的 news， 某人讲过的一句说话，画面上见那个镜头，帮手找张相或者找张图我来做道具，查下词海，研究读音出处。即使年代不同了，找嘢的方法变了，有一样嘢冇变的，就是听到或者看到自己找过的东西出街的时候仍然很开心的。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7:38，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跟住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就是跟离婚相关的议题，就是关于追讨赡养费。真的呢，如果不看啲数据都不知道，其实香港的离婚率呢原来在度不断飙升的。如果我们看回即是统计处的数字，2016年香港的离婚率呢是 34%、但是去到2019年呢个离婚率呢已经去到 48% 了。我再睇多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2020年呢香港的离婚率呢是飙升到呢是接近六成，是达到 58%。当然啦，即是这个点解会造成个离婚率咁高呢，当然也都要即是再去仔细研究啦。咁但也都要值得留意呢，就是当个离婚率高的时候，会不会也都是意味呢可能是赡养费的问题更加是需要值得关注呢。特别就是过去呢也都有不少的一些妇女的机构啊、团体啊去提出啦，香港的妇女呢要追讨赡养费呢一啲都唔容易嘅。拖欠赡养费嘅比率呢亦都有唔少。咁因此呢亦都有唔少嘅人建议要成立呢赡养费管理局㗎喎。 係咁其实呢就住呢一点呢就 家庭议会啦，咁我先即系申报啦。其实我系家庭议会成员嚟嘅，咁就其实过去咧就家庭议会做过一个叫香港离婚状况进一步研究报告啦。咁当然咧，即系其实我都可以讲少少个背景，因为始终佢系一份公开资料嚟嘅。就2022年咧11月咧就已经交俾家庭议会啦。咁其实听众咧自己都可以上家庭议会个网页嗰度睇下个报告内容。咁我讲少少嗰个研究背景啦，就即系当时咧家庭议会就委托咗香港大学咧就做呢一个研究啦，咁佢就其实研究几个问题嘅，咁包括就系嗰个离婚率嘅一个成因啦，赡养费点解追讨唔到啦，个问题喺边度啦，咁同埋咧就系而家有一个叫 judgment summons， 即系叫做判決傳票嘅法律程序嘅，咁究竟呢一個程序對於一啲嘅需要嘅人去追討赡养费嘅時候，嗰個成效到底係點樣咧？咁都有做過一啲研究啦。如果你睇翻離婚數字嚟講咧，就都睇到啦，即係個報告都睇到一啲上升嘅趨勢啦。譬如即係其實咧，1981年嘅時候咧，就每年嘅離婚數字就2000啦。其實去到2019年咧，就已經每年有即係20000個嘅離婚嘅個案㗎啦。咁至於赡养費嚟講咧，其實個研究報告都睇到咧，好少部分嘅離婚人士咧係會真係會申請要一個所謂叫赡养令啊。其實大概16% 啦。咁而佢哋都面對頭先阿陳燕萍所講嗰種追討困難嘅問題。咁當然咧，即係呢個唔係香港獨有嘅，其实即系全球好多地方咧都会出现一个所谓叫赡养费拖欠嘅状况啦。咁香港大概即系有40%吓嘅个案咧，就即系所谓叫做喺涉及定期或一次性嘅支付嘅赡养费命令入边咧，其实有40%都出现咗呢个状况啦。咁当然个研究报告亦都睇咗咧，就系究竟系边一类型嘅人咧要去追赡养费特别难啦。譬如就系女性啦，佢哋系教育程度唔高啦，收入比较低啦，或者同配偶关系唔好。嘅人咧，佢要去追赡养费咧，系特别困难。咁而且另外仲有一点，我都觉得值得提咧，就系其实有80%嘅人咧，如果佢哋追讨唔到嘅话咧，都唔会再透过法律途径去追讨嘅。咁呢个就系嗰个报告咧，佢揭示咗即系而家香港咧关于赡养费问题个状况。 佢唔会透过法律途径再去追讨，可能系即系基于有几重嘅考虑啦。一嚟就可能系困难重重啦，二嚟都可能 系个制度啦， 系啦，二嚟亦都可能系心力交瘁啦， 即系 究竟咁样去处理嘅时候，对于双方嘅关系，又或者甚至如果佢哋有仔女嘅时候，呢个系咪一个最佳嘅处理方法咧？嗱，咁但系亦都另一样咧，亦都有人指出嘅，譬如香港咧喺处理赡养费嘅拖欠嘅问题嗰度咧，都牵涉到即系唔同嘅一啲嘅法律条文嘅。咁譬如我哋有相关嘅即系婚姻诉讼条例啊，咁亦都咧，如果去欠款嘅时候咧，可能就要经其他嘅法例咧去到处理。咁呢个亦都系令到成个处理赡养费嘅问题咧系更加复杂啦。咁所以咧，之前亦都有一啲嘅意见嘅，就话希望政府咧设立一个专责嘅部门咧，去处理赡养费嘅事宜嘅。咁但系政府咧就已经喺立法会议员嘅质询上面咧都讲咗噶啦。佢哋就话咧，外地嘅经验显示咧，赡养费支援计划咧。面对好多问题㗎，譬如你处理嘅时间又好长啦，但你嘅个案呢又少喎，跟住你仲有管理问题啦，仲有就係高昂嘅行政开支。咁亦都话呢，就係如果呢啲嘅支援计划又要有成效嘅话呢，你就无可避免呢可能要对于欠款人呢施加一啲限制性嘅措施。譬如呢係暂时吊销佢嘅护照或者驾驶执照啊，作为一个追讨欠款嘅工具。咁亦都话呢啲嘅措施呢，如果係涉及到限制个人权利同埋私隐问题咧，具有一定嘅争议性。在本港的法例之下咧，亦都係未必可行嘅。咁所以政府嘅说法就係話，會繼續積極檢視咧收取赡养费同埋執行赡养费令嘅制度，去幫助有需要人士追討赡养费啦。咁同時佢哋都話咧，而家赡养费相關嘅數據係唔齊全嘅，所以亦都要攞多一啲咧嘅資料去到分析。嗱，但係林子欣呢度咧，亦都我諗可能有另外一個思考嘅。如果你根據而家，如果你真係欠款嘅時候，其實你都我讲緊其他嘅欠款啊，我唔係讲緊淨係赡养费，其实你都可以透过一啲法律行动呢去到做追讨喎。咁当你如果追讨呢啲嘅法律行动，即係当你做呢啲法律行动追讨嘅时候，到最后呢可能都会出现一个机会，就係某一啲嘅人士可能佢发觉喂，原来你有一啲嘅法庭嘅命令喺度， 可能你未必真係可以離開到離境咁樣嘅噃，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法律存在。咁點解去到赡养费嘅時候又會有另外一啲嘅困難呢？ 咁我諗呢一個即係其實嗰、那個報告都有提到一啲嘢，即係我頭先講嗰個離婚狀況報告。咁譬如呢就係、是、譬如頭先陳燕平提到呢就係、是、話啊，即係究竟香港有冇一個比較整全一啲嘅數字呢去講究竟我哋其實每年發出咗幾多赡养令啊拖欠赡养费嘅個案數字呢，其實呢個係冇一個好詳細嘅資料。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去譬如頭先你所講啦，有一啲情況追到，有啲情況追唔到呢，其實我哋做唔到一個好全面嘅分析。咁另外咧就係、是、個報告都有研究過啦，即係第一地方究竟嗰個追討機制係點樣咧？其實外國譬如新西蘭啊、加拿大呢啲都係有一個管理局去處理嘅，或者亞洲地方嚟講，即係南韓都有啦。咁但係咧，對於即係香港能唔能夠用一個管理局嘅模式係去處理呢啲個案咧，還是我哋可以透過譬如去提高個家事法庭個效率去處理咧？即係香港現有嘅機制能唔能夠處理到咧？呢、這個報告就未有提到一個好具體嘅建議。 你剛才講到數字問題啦，其實喺立法會入邊咧，當政府係回應議員嘅質詢嘅時候咧，佢哋都引述過一啲嘅數字嘅。不過呢啲數字咧就要嚟自幾個部門咧先至揾到啦，包括咗就係司法機構啦，同埋系法援处啦。譬如咧，根据今年二月咧，政府向立法会所提交嘅数字，就系根据司法机构提供嘅资料，有关于判决传票聆讯嘅数目啊，2018年咧就系783。跟住去到2020年咧，飆升到去941，2022年咧就回跌到去咧593嘅。咁而扣押入息令嘅申請數目咧，就係、是、去到2022年咧就有22嘅。咁至於法援證書嘅數目咧，咁啊2018年有154，去到2022年咧就係跌咗咧去到89嘅。咁不過都要留意，佢入面都有个附注嘅，就系呢啲嘅法援证书咧，未必喺法援申请嘅同一年咧去到批出嘅。咁所以咧，嗰、那个嘅数据即系包括法援证书喺批出嘅时候，追讨赡养费嘅个案啫，就唔系一个整全嘅资料。咁所以如果我哋欠缺呢啲整全资料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处理追讨赡养费嘅问题，或者用啲咩行政方法可以处理到咧？嗱，电话号码18-723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打嚟倾。倾啊！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早前，日本拍板将核废水排放到太平洋。喺2021年，佢哋开始向国内外进行解说工作。佢哋嘅其中一个重要理据系喺排放之前，核废水中嘅高放射性物质已经被一个名为 ALPS。即是先进液体处理系统所过滤了，只是剩低氚不能够被过滤。那究竟氚是什么来的呢？众所皆知，原子核一般由带有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最轻的氢原子的原子核只是有一颗质子，但是它有两个三胞胎兄弟，其中一个的原子核多了两粒中子，它就是氚。由于氚的原子核不稳定，它会放射出 β 辐射。好彩氚所释放的 β 辐射能量相当低，不能够穿过人体的皮肤。即使因为呼吸或者进食而进入人体内脏，但是由于氚是以水的形态存在，它会很快就被排出体外。再者，氚是大自然中自然存在的东西，它是高能量宇宙射线撞击空气分子时的产物，再加上上世纪的核武试爆时遗留了大量的氚，而且现在全球核电厂在正常运作下亦都会排放含有氚的水，所以日本福岛核电厂计划排放的氚总量相对十分少，只是太平洋现有的氚总量的1/3左右。为了确保安全，经 ALPS 系统过滤后的水会再经过清水稀释之后才会排放到大海。日本官方打个比喻，饮用一樽这些经稀释过的核废水所引起的辐射剂量和饮用一支运动饮料的辐射剂量相若，原因是后者含有甲矿物， 虽然钾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但是它是有天然辐射的。看来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计划是有科学根据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都影响甚微。那为什么反对的声音仍然此起彼落呢？下次再讲。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關於追討赡養費的問題，大家去打嚟1872311。這個時間我們也請來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江玉寬你好。 你好啊，燕平之恩。 今日呢你哋就即係亦都有開個記者會啦，講過呢關於係追討赡養費嘅問題。咁當中呢亦都有一啲嘅建議同睇法㗎、不如我哋即係精煉少少去講啦。當中呢你哋亦都有提到啦，即係點樣去跟進返呢嗰個嘅報告啦。咁特別你哋亦都提到一點呢，就係、是、有法例呢就等於冇法例。咁啊，其中你哋係話應該要係建立一个咧综合嘅数据库，咁呢度其实对于整体处理赡养费嘅问题有啲咩嘅帮助咧？ 好啊，其实而家好似你哋刚刚都有讲啦，我哋其实基本上政府就唔够数据嘅。咁如果唔够数据嘅时候，根本我哋就唔清楚问题喺边一度。咁有关嘅数据其实会喺边度咧？包括就系会喺政府部门啦、社会机构啦，或者我哋一啲譬如企业或者个人，譬如真系如果去到拖欠赡养费嘅时候，譬如可能牵涉到就系雇主啊，系咪？佢点样去出粮啊？等等。咁我哋觉得咧，一个综合嘅数据库咧系相当之重要，因为以现时嘅制度嚟计咧，系要靠譬如嗰个被拖欠嗰个系要证明。那個人是可以負擔的赡养费，其实这方面的举证责任是很难的。 是，但是除此之外呢，即是你们也都有提过有一个要增强的法援的力量，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是有一个法援制度可以处理，那你觉得还可以做到什么呢？ 好啊，其实刚才你们都有列举过的数字，其实法援申请法援去到做这些追讨赡养费呢，其实就好像不是很多。咁但係我哋要即係我哋其实都同好多妇女嘅团体係傾过，点解其实申请法援嘅人係咁少呢？就係、因为佢哋知道成个过程係好繁复嘅。同埋大家要明白，第一追讨赡养费呢而家嚟计呢係要好耐嘅。有啲我哋见过嘅个案呢係要譬如追2至6年不等。同埋大家亦都明白呢，追讨赡养费係一个漫长嘅过程。就算譬如佢呢几个月佢交咗，唔代表佢下几个月都会系即系依时咁样缴交。所以我认识嘅一啲妇女呢，佢哋系要过即系可能喺譬如喺10年里面呢，佢哋系要上法庭好多次去到追赡养费。咁呢个当然就系我哋叫做真系唔系好满意啦，嗰个状况。 高夫都想同你倾下咧，其实即系都有好几位议员咧，系即系真系争取紧成立一个专责嘅局啦，或者部门就去处理呢啲赡养费嘅事宜嘅。咁不过政府有个回应咧，就话其实即系赡养费呢啲咁嘅支援计划或者独立咧去做一个局咧，其实就会出现一个个案少啦、管理问题同埋行政高昂嘅情况。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衡量咧一个独立嘅机构去处理呢件事嘅嗰个社会效益咧？即系譬如可能有一个局去处理嘅话，可能多咗一啲嘅单亲家庭系可以脱离佢嘅福利网嘅咁样，咁呢啲都可唔可以计入个社会效益入边？ 可以嘅，其实阿智恩你呢个问题好好，呢、这个就视乎政府点样睇呢个家庭嘅概念啦。家庭咧，我哋好多时候见到追赡养费嗰啲咧，都系牵涉小朋友嘅。咁如果你话因为万零宗拖欠赡养费嘅个案啫，譬如几年嚟都唔系好多，但系大家谂下，万零个系万零个家庭噶噃，系咪？咁当中系牵涉好多我哋叫做喺单亲家庭里边，佢已经喺单亲家庭里边嘅小朋友。过往我哋都见到好多小朋友咧，佢做咗磨心啊，系咪？因为佢妈妈佢冇赡养费，或者爸爸佢要去成日叫个细路仔去追，即系打电话。咁 其實呢一啲咧都對嗰個兒童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心理嘅傷害。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呢一樣嘢唔去，我哋唔能夠單單睇個案啊宗數有幾多，我哋要睇其實係嗰個影響對全社會嘅影響。頭先你哋都講過啦，其實嗰個離婚率咧係越嚟越高啊，係咪啊？咁呢方面咧，我覺得我哋係刻不容緩。其實由97年傾到而家噶啦，已經係26年啦，係咪？我哋而家特區政府成立，我好希望咧喺今屆政府咧，以一個行政主導底下咧，係真係喺呢方面能夠做多啲功夫。 嗯，阿江宽，你本身系一位律师啦，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呢？因为政府嘅回复就话嘛，赡养费支援计划咧要有成效咧，无可避免可能要对欠款人咧施加一啲限制性嘅措施，例如系暂时吊销护照啊，或者驾驶执照啊等等咧，作为追讨欠款嘅工具。咁呢个就涉及到个人权益嘅限制同埋私隐嘅问题，有一定嘅争议性啦。但可唔可以都比较一下，即系其实？佢欠赡养费，同佢可能系欠其他嘅款项，有人透过民事嘅途径去追讨嘅时候，咁会唔会到最后都系可以用到一啲限制性嘅手段去处理咧？个情况追赡养费同追讨其他嘅民事嘅欠款有啲咩唔同咧？ 好有唔同嘅，因为如果拖欠赡养费咧，我哋见到好多嘅家庭咧，佢哋系要可能好似你头先咁要攞综援啊，系咪？如果佢哋攞唔到赡养费，边一个去维持佢个家庭嘅生活咧，就变咗系政府，其实系纳税人。咁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佢哋系有能力俾赡养费嘅，即系欠嗰方，佢哋其实应该系要负责翻啦。守则嚟计咧，佢唔同普通民事咯，其实系我哋所有嘅香港市民都帮佢乜嘢？埋緊單，咁呢啲我自己覺得咧，我哋係值得去到研究，好似你頭先剛剛所講嘅行政嘅措施。而其實最近咧，新加坡咧，佢哋五月份咧，亦都通過咗有關嘅法例，去走呢個方向嘅。 但我正正就想问咧，即系同其他嘅民事嘅程序，你譬如有人系拖欠咗一笔款项，咁然之后你通过一个民事程序，可能系同法庭去申请嘅时候咧，对于欠款人施加一啲嘅限制措施咧，呢、这个其实都系可以噶嘛？咁同而家追讨赡养费竟有啲咩嘅本质上嘅差异咧？ 本质上冇乜好大嘅差异，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好似我头先所讲，佢唔系欠一次噶嘛，有时，而且我哋有时就算攞到嗰个法庭嘅命令，我哋系要执行都要使钱嘅。咁往往就系通常咧要用咁多嘅律师费用先去做到嘅时候咧，咁呢个当然就唔理想啦，因为佢已经冇钱啦，系咪？即系追嗰、那个。 另外咧，其实我哋除咗本地婚姻，咁其实近年真系即系多咗好多嘅跨境婚姻，亦都多咗啲离婚嘅个案啦。咁其实我知道，即系而家有一个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条例嘅。其实呢一个条例生效咗之后咧，能够解决到而家讲紧跨境去追赡养费嘅一啲实际问题咧？ 暂时咧，嗱，我哋就未见到好大嘅实效啊，好大嘅实效，因为这个都系通过咗唔系好耐啫吓。咁我哋都要睇下实质上咧系执行有几咁困难。咁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我哋一日冇一个我哋所谓嘅赡养费局啦吓管理局咧，我觉得我哋真系冇呢方面嘅好清楚嘅资料嘅。即係好零散，咁我哋今次其實個報告咧，都係綜合咗好多實踐嘅經驗，包括係好多資深嘅律師啦，做呢方面嘅律師，同埋係一啲婦女團體，希望咧就係結合大家各方嘅力量，睇下能唔能夠喺個制度上可以改變。 咁另外咧，其实除咗我哋所讲嘅赡养费嘅追讨，其实本身背后都涉及成个所谓叫家庭教育或者一个家庭观念嘅一啲政策啦。咁除咗头先所讲啦，即系赡养费管理局之外咧，你认为譬如离婚教育啊，或者一啲家庭教育上面咧，即系嗰个社会应该点样革新？ 好重要。其实咧，离婚教育咧，我哋近呢几年咧，我都知道好多机构或者持份者咧，其实佢哋都有主张到呢样嘢嘅。我哋过往咧就比较缺少咗呢一样嘢，变咗咧好多时候咧，一有譬如一个即系一对夫妇佢要离婚嘅时候咧，佢唔识得点样面对。但系如果有子女嘅时候，咁我哋觉得咧，去到宣传呢个离婚教育咧。是相当之重要。我见到有好多嘅地方呢，其实佢哋都喺譬如颁离婚令嘅时候，如果有年幼子女呢，去到做呢个离婚教育上堂呢，其实是必须嘅。法官是会喺个命令嗰度写清楚。 是好啊，江玉宽，多谢晒你，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江玉宽咧系嚟自立法会选委界别嘅议员嚟噶。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